上年中国有嘻哈风魔全国，一句你有没有 freestyle 人人争住嚟学，但是近日中共发布限娱令，话嘻哈是低俗文化，渣都冇得剩。上年当局都有用过嘻哈宣传十九大，但是今日就话嘻哈容易教唆吸毒、颓废腐败。话说陈少春人一直都非常嘻哈，点解又会俾佢做政协？系咪要拉翻佢落马？其实所谓意见分子会唔会因为嘻哈冒起？系咪冇咗嘻哈人民就会臣服为奴为婢？希望创作自由唔只存在于香港地，有时串你话你都有冇爱你？屌你老尾！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恭喜祖蓝啊，成功成为广西省政协。虽然唔知点解，唔系广西人，又唔系长居喺广西嘅祖蓝，点解可以成为广西政协？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荒谬噶啦，土生土长住喺香港嘅香港人都唔可以参选，真系要问句点解嘅？点解嘅？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继续有我 MJ 同埋阿 Win 咧喺呢个录音室嘅， 系啦，咁啊， 阿奇继续系失踪啦、 啊，失踪人口，唔系低由低端人口进一步演变为失踪人口、啊， 唔知佢系咩事咧？系咪 DQ 咗佢呢一个嘅职位啊？今期我哋而家最热系咩啊？虽然朗室都几热，喺出面最 hot 嘅 topic 系咩啊？ 应该就系前两日嘅 DQ 啦。我哋有两位嘅坦白所讲啦，引言所讲啦，土生土长嘅香港人， 系 亦都唔系犯过咩淋过云色嘅雨夜屠夫，亦都唔系叶继欢， 系 唔知点解冇 企错边咯？啲人就会觉得喂，呢、這个我哋下一节讲嘅。不过咧喺上个礼拜啦，或者咁讲，即系有一个都几 hit 嘅事件咧，都系即系沸沸腾腾嘅。 哦，就系、是、呢个浸会大学啦， 系啊，浸会大学啦。咁喂你，我想问一下你有冇收过WhatsApp 嗰个疯传短片啊？ 我嗱 WhatsApp 封存里面有冇收过？ 冇收过。 但系 Facebook 上面咧，譬如港人港地，因为我都有时候去睇噶嘛。 系系系。 而唔知点解 Facebook 上面咧，经常喺我即系我去浏览嘅时候咧，就会弹翻港人港地依啲咁嘅片出嚟。 哦，好简单啫。 即系咪又俾钱？ 系啦系啦，俾广告咧，咁佢嗰个出现率就会高啲。 系啦，但系我港人港地嗰条片咧，我有睇过嘅，又不停咁批评，又话哎呀依啲系野蛮学生啊，点样唔尊师重道啊，点样去即系搞乱香港啊，即系纯粹系喺。一句其实我你问我本人啊，佢只不过讲咗撚字啫嘛，即系佢唔系话屌你老母咁家产扑街乜乜乜，即系纯粹系一个撚字，即系嗱，如果你话用尊师重道，尊敬老师，咁我觉得可能系同意嘅成立嘅，你咁样去话个老师，但系我觉得系咪应该系成件事去睇翻咧？即系你唔可能系抽一节。佢其中一句同老师讲嘅一句说话，将佢无限咁上纲上线去放大，而忽略咗其他嘅点解会引致呢件事嘅起因等等。 系啦，冇错啊！呢、這个咧浸大嘅事件咧，如果大家真系都有留意新闻啊，咁应该都会睇听过睇过。不过唔紧要嘅，就算你系冇咁 follow 呢件事咧，其实都可以同大家讲翻。咁话说咧，有一条片咧，咁就系讲有班大学生啦。咁讲真啊，喺个片段入边咧，系班大学生应该系激动紧啦。咁嗰、那个对住啲先生讲嘢咧，系其实唔系太礼貌嘅。咁如果完全唔去考究件事嘅话咧，其实睇落就会觉得哇，啲学生咁样嘅，咁样去对个先生讲嘢，跟住真系唔系好啱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我见到咧有啲惊嘅系咧，你觉唔觉得咧？而家有啲长辈嗰啲 WhatsApp 圈咧，我觉得唔知系咪有啲唔知系咪有啲制作嘅公司制作嘅团队咧，经常系 forward 一啲某一个立场嘅信息俾佢哋噶，我喺唔同嘅事件度咧，我收过呢啲长辈喺唔同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传呢啲出嚟，即系由好耐之前嘅尤慧晶啊，或者今次嘅浸会大学啊，或者系之前有个大学生系闹粗口啊咁样咧，系好精心制作咗一啲咁样嘅嘢出嚟，系俾佢哋去做一啲罐头信息去封存咁样噶。 嗱，如果大家有记得咧，有印象咧，最早系去制作呢啲咁嘅片啦，即系二次制作啦，其实应该系。系我哋即系我哋呢边阵营先。 哦，系 最早期嘅，譬如喺当其时嘅呢个选举啦，即系呢个真普选啦，我哋咪抄咗呢个日剧嘅其中一节嘅。 O K， 一套日剧啦，我唔记得咗系咩啦，有我中意嘅 嗰个成日咩介人嗰、那个。 系啦系啦， 我知道讲边个。 即系应该我哋嗰阵系做得几好嘅，咁亦都可以咁讲系教识咗。呢啲咁嘅建制派，佢哋或者係佢哋曉咗啊，原來咁 样做系 work 嘅、哦、，OK。反而人哋而家玩得比我哋更好。当然啦，可能佢哋系有支持、有经济、有来源嘅。咁、我哋系纯粹真系有即系义工形式去做啦。咁、所以而家系人哋玩得好过我哋嘅。 系咁、我唔系太认同嘅，因为咧始终系一个艺术制作嗰个角度去睇啦。 咁、用个结果啊，如果用个结果嚟睇，你认唔认同？即系会带出个结果系好多嘅。坦 M J 你所讲嘅长辈老一代就会俾呢啲嘅信息分途咗。 系啊系啊系啊，佢哋 结果嚟睇件事。 结果系纯粹系因为佢哋嗰个覆盖度高啊，即系虽然系 TVB 啲剧可能唔系话好好睇，咁但系因为佢日日播，啲长辈日日睇嘅话咧，咁系会觉得佢特别好睇嘅咁样，咁变咗系有啲美国剧虽然话系制作得好啲，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系成日接触到，唔系咁容易接触到啊嘛，咁所以咪冇咁识欣赏咯。咁而家咧我喺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是因为我都有玩过下啲剪接嗰啲啊，其实呢我哋就算係啦啱嘅边个立场都好啦，无论我哋係黄呢边立场啊、或者係蓝嗰边立场，无论係民主定係建制呢，有时睇呢啲片呢都係要比较小心嘅、即係譬如话当我哋而家好讨厌一个叫做西环契仔某个人咁样，西环契仔契女咁样某个人，咁我哋呢边有时即係都会係特登去丑化佢啊，或者佢用讲过一句嘢跟住就去放大佢嗰句嘢啊，跟住從而令到呢睇嘅人呢，因为我嗱譬如我係个导演嘛、我想整啲乜嘢 message 俾嗰个受众呢，我就整落去㗎啦。咁变咗呢係即係嗰个观众係好难唔受呢啲影响嘅。咁但係嗱有时即係如果我纯粹係为咗表达咁冇乜嘢。咁但係如果有时呢我哋如果希望透过呢啲片呢去了解一个事实嘅真相，從而係话喂我都要认同呢一个理念，我都想去转化呢样嘢，我都系觉得呢样嘢系啱嘅。咁样呢我哋就要小心啲去睇清楚成件事。因为呢有时如果你睇嗰啲掌门人啦、或者系嗰啲韩国嘅节目呢，有时睇 Facebook 嗰啲都系嘅，你会见到嗰啲好得意嗰啲文字嘅 effect 呢，其实系好影响㗎，所有去到嗰啲音乐嘅背景啊、即系音乐系轻快嘅你就觉得啊呢段好轻快、音乐系紧张嘅你就觉得啊呢度好紧张，佢哋赢唔赢呢咁样。所有嘢其实系背后都有个。 由导演操纵。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呢你睇嗰条片嘅时候你就要即系尽可能地，如果你想去了解件事，咁你可能尽可能地你真系要抽离少少去睇下喂究竟系咪咧？譬如我哋头先讲翻浸会嗰件事件，咁、我喺 Facebook 度都有写过篇文啦。咁佢有幅图整咗出嚟，因为佢嗰条片咧Facebook 而家都系好兴噶啦，正方形咁样咧，上下都有啲横间咁样咧，咁就已经有好多嘅负面嘅文字摆咗喺度啦，即系话啲凶个老师啊，恶个黑社会啊，系啦、爆粗啊咁样，咁跟住特别将佢唔礼貌嗰一句嘢突然间再整出嚟啊，可能再 重复， 系啦，重复系啦，跟住可能再加到怪声啊。咁样你乜撚嘢啊？你乜撚嘢啊？乜撚嘢啊？咁样重复，你咪觉得哇好硬耳喎？咁样咯，系咪？咁所以啦，大家即系要小心啲呢一啲之后咧，跟住大家可以保持嗰、那个客观地去思考。咁、跟住去從而去理解件事。 咁多謝 MJ 同佢分享咗呢啲导演啊點樣去用呢啲嘅手法令到佢個 message 可以灌輸喺大家嘅脑海裏面啦。咁、我哋又返轉頭啊講返呢個普通話、即係呢件事啊浸會大學呢件事啊、其實源自於浸會大學無端端去修例、去迫使現有嘅、以至到係將來嘅、每一位嘅香港毕业生，香港人，即系佢系攞住香港 ID 嘅毕业生，必须要合喺呢个普通话测语文测试科目里边合格，先至系有呢个毕业文凭。但如果呢、浸会学生系手持呢个嘅中国护照，或者佢系手持外国嘅护照，系可以豁免唔需要参加呢一个普通话试嘅。咁首先个制度就系本身大家就会觉得系一个唔公平嘅制度啦。咁点解就算一个普通话中国籍嘅学生，点解佢嘅会大家会 assume 佢普通话水平一定系高嘅先，即系当然系正常会比一般嘅香港人好啦。同样嘅道理，点解外国嘅学生嚟到我哋嘅中国香港去读书，佢唔需要参加呢个普通话考试咧？同样嘅理论，我哋去英国、去美国、去澳洲留学，我哋都要考 TOEFL 啦，都要考嗰个雅思啦，即系证明我哋英文能力系可以 符合翻个入学要求。同样嘅，点解唔系一个睇齐嘅咩？唔系一个统一嘅标准嚟咩？点解会有一个咁荒谬、咁唔公平嘅制度喺 呢件事咧？我真系好用心去思考过嘅。近年咧，因为好多嘅政治纷争咧，咁、我都学识咗一样嘢嘅，学识咗咧就可唔可以尽量系唔好净系企喺自己呢边 持平啦、 啊，系啦系啦，尽量睇下喺对面嗰边谂咩嘅咧。咁、我第一日咧接收到呢个信息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嘅，因为都系接收到一啲自己呢边立场嘅信息啦。佢话喂，点解我哋香港人就要学普通话？嗰啲普通话人咧又冇广东话嘅要求喎、咁样咁啊唔系好啱喎，咁样系点解一定要学普通话先毕到业啫？其他大学都唔系噶啦。咁呢个系我哋呢方面嘅嗰个信息。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听到嗰边嘅人就会喺度即系可能有可能偏中立添噶。佢哋话啊，唔系啊，其实英文都系一个几乎系必定嘅要求啦，系咪啊？大学而家系咪都有英文嘅要求噶？ 当然啦， 至少我会考，如果英文唔合格，就冇可能入到大学先啦。 香港人系， 系啦系啦，香港人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啦，咁你话普通话系咪可以系一个毕业要求咧？我喺咁多日嘅细心思考之下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是一个可以讨论嘅议题嚟嘅、即係究竟佢话你话 可以讨论 嘅。你话佢系摆落去系啱唔啱呢，呢个系可以系值得去思考嘅。有大学话唔使，有大学系需要咁样。咁、但系啦，而家问题呢就系唔系话呢班学生啦。而家听到坊间呢有啲声音就话呢呢班学生系唔肯考普通话，系拒绝普通话，系自己唔合格就喺度嘈咁样。咁、但系其实唔系喎，件事呢最大嘅嗰个其中嘅争议点呢，其实佢哋呢系有发动咗一个公投。咁、去投票就系话喂我哋赞唔赞成去取消呢个普通话试啊，咁好正常嘅。你问啲学生赞唔赞成咧？其实九成嘅学生，九成投票人，千五人投票，九成都系话赞成取消嘅要求噶。咁少紧个 作为学生嘅立场，一定 都合理。咁跟住理大嗰边咧，就都可能系经过商议之后啦，有个豁免试嘅出现。嗱，豁免试咧个争议点就喺呢度啦。豁免试咁跟住啲人去考啦，咁跟住咧出嚟嗰个结果咧系得三成人合格。系啦，咁而家你大学生佢哋就唔系去即系而家呢一刻佢哋未系话就咁要反对呢个普通话嘅，佢就系话喂呢、這个豁免试得三成合格，究竟你系点样 judge 噶？佢哋系话有个譬如话佢系有一个喺普通话朗诵比赛咧，经常都攞到比赛奖项嘅人咧，咁、都唔合格、咁嗰个理由就系话喂你嗰、当时可能系考 oral 啦、当时佢讲嘢同埋嗰个角色咧，嗰、个系唔投入咁、样，喂咁呢个其实未必系普通话标准嚟。这个是我不够入戏咋喎、我是 Chris Wong, 今日是这个 marketing, 但我平时不是做这样东西嘛，我可能是这么啱这度投入不 到。这个 topic 或者不开正我饭啦。 是啦是啦是啦，这样你就评我不合格。那你想想一个考试如果有七成的考生都不合格，其实个标准是不是定得即是个试卷是不是难了，是不是这样评的，那他们其实想去讨论的，其实当日他们所谓去占领那个语文中心呢、他们是想讨论的，就是喂你豁免试系点样去评分噶？你个豁免试嗰个评分标准好似唔透明咁、样，佢哋其实系想争议呢样嘢。而当日咧，其实系个先生有啲惨嘅，因为当日嗰两个先生咧，似乎就唔系负责呢样嘢嘅，咁所以亦都答佢唔到啦。咁所以就即系开始令到啲学生就喂好燥啊咁样，有冇人出嚟答我咁样？咁、个争议点系喺呢度，咁之后就系啦，跟住就 出现咗而家嘅见到嘅局面喺度啦。 系啦系啦， 嗱，先唔好讨论咁样去理解，先唔好讨论当刻班学生冲入去希望得到一个 解释啦，希望话会豁免试你系咪考得系咪定得太高分啊，系咪评分标准唔得啊，喂你话唔得就唔得，咁究竟点样评价你嗰啲咁样。 再退一百步去諗件事，当呢班学生佢哋去投考浸大嘅时候，当我读咗一年两年，本身相安无事可以正常毕业合格开开心心嘅、突然之间、你喺今年里边安插咗一个咁嘅要求，明年即刻执行、而明年我可能系最后一年啦。咁、如果我本身我又冇读开普通话，亦都冇话去呢方面去学习过、你突然间加插呢方面嘅要求，会唔会系唔合理呢？ 所以啦，系啦，即系好我哋就会知道佢而家系咁样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我哋而家想讲咧，就系话。 佢哋而家好多时去我见到啦，坊间唔知件事人就唔知啦，知嗰件事人咧好多时个焦点都唔喺呢度啊嘛，个焦点就系哇佢讲粗口，讲粗口，讲粗口使唔使罚得咁严重啊？咁样就完全系，除非好似我咁样去深入了解件事啦。如果唔系咧，其实唔太多人去理解嗰件事系点解嘅， 系只会去睇啊，屌铺班铺街讲粗口， 个焦点系摆咗系啦，系粗口，你粗口唔尊师重道，咁呢方面其实都你话你呢个系唔系事实咩？又系事实嘅一部分嚟嘅。佢当时嗰下系唔系好尊重老师咁样，咁但系其实嗰个事件嘅重点其实系咪应该放喺呢一度咧？ 被转移咗咯，可以咁样讲，包括我哋当年嘅雨伞运动啦，咁啲人简单去睇件事就系，你班铺街唔家产，霸住条街占领咗条路，就冇谂过点解会咁多人走出嚟咧？即系当其时呢个所谓中央政府中央俾我哋嘅普选系咪一个真正嘅一个普选咧？先因为呢件事而引申到嘅开始个所谓嘅公民革命，大家走出嚟，但系后尾出嚟嘅就系冇人再谈及翻之前呢件事，大家就会俾所谓头先所讲嘅导演啦，以至到系政府啦，转移咗视线。有班人啊咁样出嚟啊，霸住咗条路啊， 犯法啦，犯法啦，又都犯法。 成日咩？成日最中意讲非法占中啊，非法占领啊。其实点解会有一件非法占领嘅事？即系我哋所讲嘅雨伞运动嘅事。其实本质唔系话要霸住条路啊，搞乱香港话点点点嘅。本身就系要针对一个唔合理嘅制度。我哋去作出一个 据理力争啫嘛， 系啊，咁但系就被人被转移视线去做一件事， 所以独立思考好紧要咯。我甚至咧系听到一啲又系嗰边啲立场嘅声音啦。咁佢话咧，而家呢一班咧反对普通话，一开始系已经反对普通话噶啦。反对普通话嘅人咧，其实佢哋唔系反对紧普通话噶，佢哋系用呢一个课题咧，其实就系反对中国，其实咧就系支持呢个香港嘅独立咁样。但因为佢哋唔可以喺个校园嗰度咧，就举旗帜鲜明咁样去讲话系呢个。港独啊嘛，咁所以咧就用呢个反对普通话嚟做一个伪命题咁样，咁其实系去支持港独咁样。呢一啲嘅所谓吓扣帽子，我而家都揾唔到一个比呢一个更加系中国式嘅名词系更加适合，因为呢个真系可能系中国发明嘅，系啦。呢个扣帽子式嘅行为咧，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政治事件咧，其实都经常会出现。咁大家就真系要即系又系啦，你唔好一听你就信。咗系咪啊？你信唔信呢？理大入边呢千五个投票话反对普通话试人，其实全部都系支持港独。咁系好可系咪系咪系咪系变咗一个好严重嘅事咧？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嘅。哦，总之呢一个政党就系支持港独嘅。总之呢班占领嘅人咧，其实佢哋系有外国势力嘅支持嘅。咁一个帽子扣落嚟嘅时候咧，你又走去信咗，咁件事其实已经变咗系完全被歪曲咗。 收尾啲人嘅想法咧，就开始慢慢就。即系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俾导演去误导咗，就会等于就会加咗好多嘅等于呢个标呢个符号落去。哦，你系黄丝嘅，就等于港独，港独就等于外国势力，外国势力就等于系搞乱香港， 反中乱港， 系啦。即系慢慢就会等于哦，由最开始嘅你啊，当时有参加占领行动嘅，哦，你就等于系搞乱香港，即 系会有一个咁样去标签咧，系咯， 即系会觉得几可悲，不。个最可悲、最心痛系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啦，或者佢啱啱前两日同 MJ 去讨论件事，我同 MJ 身边亦都有一啲 common friend 针对翻我哋而家今次主题嘅浸大呢件事件，佢个睇法喺 Facebook 发布出嚟嘅想法，亦都佢都会系焦点落咗喺个学生有冇搞错啊？喺对住啲少少事就讲粗口，第日毕业点点点，即系我会觉得好心痛。点解佢冇谂翻本身呢个学生嗱？我可以咁讲啊，佢有冇私心？咁一定有啦，因为佢自己都系受害者嚟嘅。但系佢更多嘅系帮成间学校嘅唔同学生去争取件事。 系，佢系学生会会长嚟噶嘛？ 系啊，学生会会长嚟噶嘛？咁佢争取件事，点解唔用呢个层面去谂件事咧？即系如果你话佢百分之百为咗自己嘅私心嘅，咁我觉得可能有相盖余地。咁但系佢作为一个学生会代表，去帮大伙啊，去谋福利，而反之得嚟嘅结果就系俾人。无限嘅 放大啦， 放大啦，扣帽子啦，最终仲要而家停埋学啦，唔俾考试啦，咁即系唔俾考试，即系毕唔到业噶啦。简单讲，即系换嚟一个咁嘅结果， 仲要唔得到社会嘅同情同认同，即系我会觉得我哋嘅香港或者我哋嘅世界系咪真系已经系病咗，成为咗个病态嘅社会？ 咁啊，庆幸啦，而家即系件事就传媒嘅报道啦，咁系可以话系搞大咗嘅，即系多人去关注嗰件事嘅。咁正常嚟讲啦吓，就好过净系睇嗰个一条人哋传埋嚟嘅片咧，去理解件事，应该系越嚟越多人去知道佢哋背后嗰个理念啦。咁從而呢係即係知道下件事其實係有討論嘅空間啦，唔係淨係講粗口咁簡單啦，個焦點唔喺呢度啦。咁呢個係我可以係經一事長一智咁樣講啦，即係我哋其實係可以由呢一件事去思考下我哋平時收到嘅訊息，即係就算係我哋嘅節目咁樣講啦，我哋可能都有立場㗎嘛。其實如果每一個人都可以獨立地思考，哇，我收到呢個訊息其實中間有啲咩問題呀、有個叫做咩呀，即係批判性思考啊。我一聽到呢個訊息嘅時候，苹果跌落嚟系因为有重心嘅，我都系谂下，喂，其实系咪真嘅咧？系如果冇重心系会点嘅咧？咁样，从而去 judge 下件事。如果每个人都系多啲咁样独立思考咧，其实好多样嘢咧都会冇咁易俾人哋去操纵啊，去引导啊咁样出嚟嘅。 嚟到即系而家一个网络世界啦，最后嘅少少时间，呼吁大家，我哋咁多嘅听众朋友啊，即系喺每一件事，不论系支持我哋自己嘅观点又好。或者反对我哋本身嘅既有立场都好，真係多啲去睇，多啲去听，希望单单系接收单一立场嘅一啲资讯咯。咁你就会可以从而得到更加完整完善嘅一个画面，一个 full picture 喺度咯。 系啊系啊，虽然辛苦啲，我都成日睇对面立场嘅嘢。好啦，我哋下次再讲其他嘢，拜拜。 拜拜。